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时间19:06:3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夜晚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两天前，在201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啊，在通州区文化馆举行了一场由北京物资学院出品、北京舞蹈学院支持的共青团通州区委和通州区文委共同联合举办的一场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的盛大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内容呢，也是相当的特别，它是一部原创的舞剧，名字叫做《运》。运这个字啊，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这个运啊，它是运河的运，是漕运的运，也是命运的运，国运的运。那么这部舞剧呢，是以运河号子为线索，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四代人、四个时代的运河故事。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就是来自这一部原创舞剧。当天的演出呢是非常成功的啊。我本人虽然不太懂舞蹈语言，但是我在当天基本上我把这个剧看明白了，整个故事看明白了，而且呢也是深受感染，而且当天的演出非常的成功啊，剧情跌宕，演技精湛，舞姿优美，内涵丰富，我们现场的观众反馈也是热情非常的高涨啊。那今天我们呢打开文化之门，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原创舞剧《运》的各位主创老师和演员啊。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来让张欣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位老师吧，好吧，今天我们高朋满座啊。 好，首先是北京物资学院的团委书记兼大学生艺术团的团长吗？是庞波老师，也是这个运舞剧运的出品人。 哎， 然后另外一位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帅教授。 嘿，您这劲儿好啊，甭管您这个称谓是什么，帅导啊。 大家好。 是我们的这一次舞剧的总导演是吧？ 对、 啊 还有这次运这部剧的主演之一，舞蹈学院的学生、 不是吧、是 我们 物资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的学生，王新月。 大家好。 啊，也是咱们物资学院大学生舞蹈团的团长。 对， 是吧？ 新月。话筒再近一点。 对，来欢迎我们年轻的小鲜花王团长啊。 大家好。 这个特别有幸能够看到三位啊。其实我们这个咱们运这个舞剧啊，是一部大家集体的付出的一个结晶啊。当天是那么多人的参与啊，我能够感受到大家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啊。那么今天呢，非常有幸请到三位，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这部舞剧。我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啊， 谢谢， 忘不了当天的这个盛况啊。 对，那天我真的是流眼泪了，而且结束以后，我特别想起立鼓掌 啊， 要不是手里拿着采访机，我就站起来了，而且叫了很多个好，你们听见了吗？ 谢谢。 那天我是从头鼓掌鼓到尾啊，确实就是我的个人感觉哈、啊，先抛砖引玉说一下，因为我呢不太懂舞蹈语言啊，这是实话，因为平常看这个舞剧呢也不是很多啊，我觉得导演非常的用心，他把这个门槛啊给拉低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准入门槛拉低了。在每一幕都向我们介绍了这一幕大概的这一幕的故事的情节是怎样的啊，包括一些主要的冲突点在哪里啊，然后这个象征手段都在短短的这个幕间的时候啊介绍给我们了啊，所以呢基本上都能感受到那种情绪那种氛围啊，整体的欣赏还是非常流畅非常饱满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还是提醒各位啊，虽然今天我们高朋满座啊，我们这个话就是话密啊，但是呢仍然是有互动问题来提给大家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奖品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啊，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文《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那么答对我们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一份互动奖品。那我们先把上半段的问题先给大家抛出来，好吧？ 好， 谢。 第一个问题是八里桥古桥它的名字叫什么？A 永通桥， B 通运桥， C 运通桥。 好、 A 永通桥， B 通运桥， C 运通桥。我都快绕进去了。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真知灼见啊，大家可以现在找一找是吧。 好、 百度一下啊。 对， 好啊，那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啊。我想首先请咱们总导演啊，帅导啊，帅先生，哎，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部剧的整体的故事情节啊。没看过的朋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的创作理念、故事情节。 好的。那大家好，这个舞剧运呢，其实是以一家人为一个线索，那么贯穿了四个时代，一个是清朝末年，一个北平解放，那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下，就这一家人生活在运河边上的人，围绕着这个社会的变迁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这个情节。 对、 他们为什么是一家人，就是里面有一个玉在贯穿，是的 有一个玉、家传的宝玉。 对，每一代人都脖子上挂上这个玉，就知道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而且我后来觉得这一点其实很巧妙，就是玉其实在咱们中国就是意味着是比喻玉 玉就是人啊，玉就是人，对吧？人的精神， 而且是品德很高的人。 对，这个传承在这个舞台上是非常明显能够看到的啊。但是我要吐槽导演一件事儿啊，咱们这个玉的设计安排啊，就是非常的显眼。你别看舞台那么大啊，这个演员动作包括这个玉本身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跟您说，这玉这绳啊太长了啊，玉呢也太大了。我就觉得那演员跳下来他打脸，你知道吗？那天我真的觉得是有这种感受啊。但是演员非常敬业啊，我看到好几个，你知道他那个舞蹈动作很复杂的，是吧？翻跟头遮把式，那个玉啊经常在空中飞舞。 对，祖传的宝玉是比较大的。 是吧？确实是看得比较清晰哈。那我就特别在想问咱们这个庞主任啊，对 庞老师， 问庞老师一个问题啊。这个我当天在现场我一看，我说这个舞剧为什么出品是物资学院呢？是吧？这个让我感觉很惊讶。我知道咱物资学院这个学校的校址是在通州区， 对 吧？ 对。 那 其实住东边的人对物资学院都既熟悉又陌生，就是熟悉是因为经常经过这一站点儿，然后不熟悉并不知道这个学校它的状况，还不知道有一个这么优秀的艺术团。 对呀、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跟这个舞蹈艺术的渊源，以及咱们跟运河文化的渊源啊，是怎样一个机缘让您能出品这样一个原创舞剧 呢？其实的话呢，像很多的老师和很多的人都提过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物资学院创作了这么一部舞剧。其实这部剧的话呢，是我们从学校从2016年开始筹划，历时近2年的时间创作的一部结合民族文化、 大运河文化和校园文化的一部舞剧。 哦， 那么物资学院的话呢，坐落在运河的源头通州。 嗯， 那么的话呢，也是国内唯一的、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以物流和流通为专业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高等院校。 嗯， 那么地处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源头，那么学校首先是无时不刻的，啊，是不受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滋养。 嗯， 那么还有就是从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从地缘各个方面， 嗯， 那么北京物资学院与大运河都有着特殊的情感， 嗯， 那么因此，啊，这部舞剧的话不仅仅是一次艺术的尝试，也更是一次饱含着情怀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作， 嗯， 那么我们经常说这样介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物资学院是和京杭大运河有着相连的文化脉络，那么同时也是有着啊一流的学生和这次请到的一流的主创的团队，那么还有我们身边的鲜活的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的运河号子这样的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以及我们所有大学生的共同的中国梦想，那么共同支撑着这部舞剧的创作。 嗯， 那么这些大运河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贯穿着我们这部舞剧的灵魂。 嗯， 所以的话，我们物资学院就当仁不让，我们来去做了这样的一部文化的作品。 嗯， 啊，所以我听说物资学院确实是这个运河情节很浓的。 对对， 嗯，连食堂的名字都和运河有关系。 对对对， 咱问问咱们王团长吧。啊， 嗯， 你每天那个 吃饭的地儿 都是在运河上吃是吧？ 啊，对对，我们学校那个食堂，一个叫京杭园，一个叫陆河居，都是跟咱们这个运河有很强的关系的。 嗯， 京杭园嘛，这个名字， 嗯， 一听就知道是在运河的那个源头嘛。 嗯， 对， 特别好哈。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文化渊源呢，那就是，咱们出品人啊，庞博老师，确实啊，这不是你选择了运河文化是吧？运河文化选择了你啊。 对， 你是当仁不让，必须得出品啊！你不出品，别人出品，您那不行了，把您的功劳抢去了是吧？ 那咱们听一听这个舞剧的音乐， 哎， 大家也感受一下这个舞剧。 嗯，好的。 天爷，你要问我哪里一句哟，生生死死走天涯， 特别好，我好像要回到当天演出的那个现场了啊！ 而且音乐里是有这个物资学院他们这个对运河的深情的， 嗯， 我觉得能听出来。 嗯，确实啊，当天这个音乐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就说那个看不懂这个舞剧啊，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整个那个除了咱们幕间的那个演唱之外，没有一句台词，对吧？ 对对对， 也没有一句歌词啊，除了那个，除了那小段之外， 幕间那是幕间的一个， 哎，对，完全是用动作啊，完全是用舞蹈来展现这样的故事情节啊。那我就特别想问问，咱们帅导啊，就是，来，您来导演，来这个跟各方面来配合创作这样一个舞剧。首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时间的跨度就2年是吧，从初创到能够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能够演出， 对 啊，那您大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2年时间的这样一个创作的历程好吗？ 嗯，应该说是2年之内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嗯，是的，这2年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合作，因为我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那这一次应该说是我们舞蹈学院的这个舞蹈艺术就是面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层面，所以里面的主创呢，包括我们的舞美设计，我们的编剧都是来自舞蹈学院，包括我们的主演也是来自舞蹈学院的，所以这个两校之间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合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想如何把我们的这个专业性然后渗透到我们普通高校里面的这个艺术素质教育里面去。 嗯， 所以呢基本上我就是驻扎在 通州了，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是物质学院的老师了，就驻扎在那半年，就这个半年就是实际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就在那半年。那学生呢是物质学院的学生是白天上课，晚上6:30准时集合，我们开始训练，整整训练了半年，然后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嗯， 那晚上吃不吃饭呢？训练之前？ 吃饭可能就吃得非常少了，因为那边下完课就马上得赶过来。另外就是如果你吃得太饱的话，他们 影响动作， 自己会难受 啊。确实。那我们这个整个舞剧，我看这个人数很多呀，哈、这学生的这个比例是怎么分配的呢？就是咱们舞蹈学院的学生跟这个物质学院的学生 啊、舞蹈学院只是承担了里面的主演，就是三个主演的一个角色，其他全部是物质学院的普通大学生来完成的。 哎呀，这得问一下我们王团长啊，咱们学校这个社团哈、实际上就是艺术团是吧？ 对， 水平很高啊，可以相当专业啊，可以这样讲。 也是帅导师， 都是帅老师的功劳， 是吧？ 对， 那你这个有这方面的积淀吗？啊，咱们旁。孟老师，就是咱们一直在舞蹈方面是有这特长的吗？ 是这样，物资学院的话呢，从学校层面上来说，一直对于大学生的艺术教育、美育教育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在物资学院，除了有舞蹈团之外，还有我们的交响管乐团，有我们的合唱团，还有我们的戏剧团，啊，都分别的话呢，获得过国家层面和北京层面的最高的艺术奖项，就是大学层面的这样奖项。那么的话呢，其实这一次参与我们来创作这个舞剧的话呢，一方面是我们舞蹈团的团员，但其实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有将近一半多的同学不是舞蹈，不是艺术团的同学，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这么说，就从比如说我们的篮球场、我们的足球场、我们的咖啡厅等等地方来去看到他，然后的话呢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这样排练，所以很多同学都是一张白纸 啊、 经过了帅老师我们的啊潜心的这样的培养、那么在这样一段时间内来完成这样的舞台表演。 您说这个篮球场我还真是有体会，就是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大家从船上往下或者从下面往上搬那个麻袋嘛、就等于那个麻袋是要互相抛的，我当时就想要这样有打篮球的基础可能会容易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那段音乐也特别好，是在 CD 的第二首， 那 个啊，一会儿大家感受一下。 对， 那个一会儿帅导还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培养他们做成那个到空中能跳起来还劈个叉那个、那 技术性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双飞燕的动作是吧？ 对对对。那要不然帅导先说。 好，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一张白纸啊是怎么样完成这么专业的舞蹈训练啊。 对，其实刚才那个庞老师说了一个就是招募这个演员的事，我想在这上面稍微的补充和深入一点点，就是学生是从各个地方找过来的，就他们不会舞蹈，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庞老师介入进去之后呢，大家就来了，结果来了呢，就上了我们这个运河的这条船了，结果呢就下不去了。然后其实排练会非常的辛苦，因为练舞蹈是从小的事儿，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来练，那是相当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应该是经历了很多。但这一次演出的。演出完的那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就我们有一个男同学，就是刚才庞老师说的在咖啡厅抓过来那位同学 啊、 那他就是因为他就是勤工俭学在咖啡厅工作，然后庞老师就认识了、觉得还不错，来吧加入我们剧组就来了 啊、 然后呢通过这段时间训练呢到演出那天晚上是受伤了，就是一个道具把他眼角一块肉给刮掉了。 哎呦， 结果当时我都以为，因为队长舞台监督给我说要不要让他下去，我就说那你看一下他的情况，如果觉得不能坚持就下去了、结果整整后面有两幕差不多10几20分钟的剧他一直在舞台上没下来， 对， 而且是在水里的、 是， 对 对。然后所以呢如果看谢幕的时候可以看见在第一排的旁边就有一个男生，这个左边的眼角是一直在流血的，我在最后的灯控我都看见了那个地方一直在流血，我说这个怎么办。结果下来之后吧，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他并没有说我这掉了块肉，他直接跟我说，他说对不起我今天错动作了 啊， 就没完成好，但是我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做这么一件事情他明白了这个付出和最终我们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不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事情了，他觉得这部剧是我们集体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一刻的时候啊，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那个孩子今天早上才去缝了针， 就是昨天伤口感染不能缝，然后到今天才缝完针。刚才录节目之前我还给他发信息，我说怎么样，他说录了，他说遗憾就是不能随便乱吃了，我说请注意你的体型，你现在还是一个舞蹈演员。 非常难得， 我觉得你真的就是演出之后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尤其是这些普通的孩子，他们站在上面，我感觉有一些人是在流眼泪的。 哎，对，特别明显，尤其是在谢幕 的 时候，我注意到有几个这个同学眼泪汪汪的啊，我能够感受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舞台剧，当你倾其所有完成这样一次演出的时候，其实大家特别在意的就是观众的认可啊。 是的，是的， 是。我想那一刻，所有的人就生命都绽放了，这将是一辈子都永远难忘的一刻。我特别羡慕，我觉得为这事儿，如果让我刮掉一块肉，我也愿意干。 啊，那天我觉得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啊，就是好像是那一场嘛，就是他们拿着那个板，就是都有把手的， 浮桥， 对，是就是模拟浮桥的那个，是吧？确实我是感觉到好像是出了一点问题啊，然后这个，但是他马上就弥补过来了啊。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观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你会忽略到这个小的瑕疵。还有那天，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整个剧场的这个座位的安排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影响。为什么呢？我觉得他那个座位啊，就是视角有点低。稍微有点低，有一些这个队形的配合其实看不太清楚啊。如果你在中间呢，你还能看到一些配合，你要是偏在旁边呢，因为知道你太低了啊，基本上我们平视的是演员的差不多就是腰腹，这差不多是这个部位啊，而且越往前是越明显啊。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视角要是再升起来一点点的话哈，可能这个观看的效果感觉会更好一些啊。好吧，那今天时间真的非常快哈，咱们先把这道问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啊。 答案是 A 永通桥，很多听众都答对了。 哎，八里桥啊，这个古桥的名字叫永通桥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啊，咱们这一部原创舞剧，这是幕间当中有这么一段唱腔啊，这是每一幕间都有这么一段啊，咱们来听听这么第一段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这一部原创舞剧。运 哎，船游的不发 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陶的产品特畅销， 华彩旗，中国创造中国旗，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度，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3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我引你尝惊喜，坐木鱼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啊。今天我们跟选题策划人张鑫啊，非常有幸请到了咱们由北京物资学院来出品，北京舞蹈学院支持的共青团通州区委和通州区文委共同联合主办的啊，我们共同来创作推出的这样一部原创舞剧《韵》。我们请到了这部舞剧的各位主创和演员老师来再次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首先是我们《韵》这部舞剧的总导演，北京舞蹈学院的副教授帅小军老师，您好。 啊，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原创舞剧《韵》的出品人，北京物资学院团委书记兼艺术中心主任庞博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小鲜花啊，王团长啊， 大家好。 哎，北京物资学院的2015级的学生啊，也是咱们物资学院大学生舞蹈团的团长啊。哎，王新月那天的表现一点也不输于我们的这个那几位主角啊。我对你那个形象啊印象还挺深的啊。 对， 这个 假发 啊，是我今天不敢认了啊。帅导对你还挺偏爱的哈，这个戏份还挺多是吧，然后出现，然后这个一身打扮呢非常的素雅啊。这个淡蓝色的这个着装，就是演的是大学生， 北平的大学生 啊。然后这个先是从背景出现啊，用这个小跑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这舞台设计非常好啊。先从这边跑，跑了一会儿呢不见了啊，然后中间又出现了是吧， 对， 就是这样一段路程啊，印象还是挺深的。那你觉得你在这一次的这个表演的这个经历当中，你收获到了什么？嗯 嗯，我觉得收获真的挺多的，因为我是从小就学舞蹈，所以很喜欢舞蹈。然后这次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有一个机会参加这个舞剧，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嗯， 然后还有这么多一流的老师，然后 团队来为我们做后那个就是做创作这台舞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然后在这个舞剧整体当中，我们收获的不只是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体能，然后线条，还有我们的气质都有所改变。对。 哎，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你来到这个物资学院呢，你没有从事舞蹈专业嘛，学习是吧？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啊，这个缘分哈，就是甩都甩不掉的这种感觉是吗？那你以后有这个未来的打算，有就是舞蹈方面有吗？ 我有这个打算，然后现在正在准备吧，想以后就是考一下这方面的研究生，继续跳舞， 加油。 是是是，我们特别哎特别生气啊，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对，可以有很多选择， 对， 是吧？ 对对， 正在青春好光景哈。好，咱们王团长加油啊！ 谢谢。帅导，跟我说他跟这些学生在一起，这个经历感觉痛并快乐着。 是的，是的。 您给大家说说是怎么痛，怎么又快乐呢？ 这个痛就是面对一帮就是一群不会跳舞的学生要演舞剧了，然后我就得如何让他们去演这个舞剧。其实我刚刚说的，其实还不是说如何去演这个舞剧，是先教他们如何去跳舞。就这就是一个过程，就是如何让他能够用肢体去说话，就用肢体形成语言。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真是特别难哈。 是， 你想这个从零开始是吧？您这篮球场啊、咖啡店呀、抓来的同学们是吧？咱们说这健身房里边上一堂这个舞蹈课呀，还都是参差不齐呢，对吧？您这两年您就得。就基本就是专业舞者的水平了哈。 其实他们训练的是有半年的时间， 是吧？ 对 啊，我觉得这很难得。您这有什么秘籍吗？有什么法宝吗？ 秘籍就是一直练。因为刚才有说到啊，就是说他们有为了练一个动作，因为在这个演出当中，我们还是要保有这个舞剧一个剧的一个品相或者舞蹈的一个水准，所以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我们会在肢体语言下面有所下降，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他成为一部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所以在对于动作的选择上面，我们也会采用一些专业里面的稍显技术难度的一些作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直练，就为了这一个效果我们得做到。那在这个效果当中，刚才说的痛并快乐，其实学生的话他也理解到，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专业舞者，在对自己专业训练当中所产生的那种毅力或者耐力，或者对一个东西坚持不懈的要去完成它的一个态度，其实这个上面我们是有一起共通的痛并快乐的感受的。 那除了我们王团长，有没有哪些人是这个就是您发现了这是一位可造之才，虽然之前没有过这个基础啊，没有训练， 这个太多了， 太多了是吧？ 非常多，非常多。我们现在就是，你就觉得，我还在给庞老师说，我说啊，这些学生你可得给我留住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看他们跳舞就是很幸福， 对， 就是因为你看见的并不是一个从小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舞者在跳舞，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在跳舞的时候，他其实你激发出来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个舞剧里面的一些文化的认同，和用自己去体验这里面的那个不同的角色，就你看到你就会很感动，他有带有他的一个认知。 哎呦，这个今天跟几位一聊哈，我更是加上我那天这个观看的这个经历哈，我更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心潮起伏的感觉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自己做不到啊，但是真正你下功夫啊，以及找到像帅导这样的，就是对自己和对我们都特别狠的这样的导演， 对， 我们有可能完成一些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太相信的事情。 对 啊， 其实在这。其实在这里面的话，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刚才帅老师说了啊，我们的这个面对我们的普通大学生啊，那么的话面对他们进行这种专业化的教学，其实对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部舞剧的完整的呈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学校来说，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珍贵、最收获到最大的，其实的话呢，是对这些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艺术教育的和美育的平台。那么我们的同学有在下面开玩笑说，来自物资学院的，我们在物资学院上学，学的都是会计，学的都是物流，学的都是啊法学等等。但是这一年当中，他们上了一年的舞蹈学院 啊， 这个经历太丰富了。 对， 甚至于他们的，我们算下来他们的学时甚至超过了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的这样的学时，那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 太珍贵的经历了。 嗯， 那么对于他们的成长，对于他们的收获，嗯，那么这是来说最珍贵的一部分。 是，艺术是有力量的，它能改变很多。 是的，是的。 我们听听那段音乐呗，嗯，真的很有力量，就是麻袋舞。 对，嗯，麻袋舞很留下很深印象的， 咱听对不对啊？ 头上的， 嗯。 就在这样的音乐声中啊，这个运河码头上啊，工人们啊正在辛勤的劳作啊，当时这场戏也是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啊，别的不说，真是体力活啊，大家是其实是在舞台上这个动作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来传送， 传送， 是是传送啊，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大开大合啊， 嗯，是的，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有深蹲有硬拉的动作啊， 是的， 还有点像这个是吧？ 健身爱好者，哎，说 对，就是这样的动作啊，我能看出来那麻袋不是很沉啊， 嗯， 但是他即便是空着手啊，嗯，这他因为这场戏是多长时间啊？这一幕。嗯， 十几分钟，十五分钟 是吧？ 嗯， 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累啊， 嗯， 而且大家呢明显感觉出来，即便体力下降了，动作幅度一点都没有减小， 很强的力量感，嗯， 对，这一看就是长时间训练的一个结果啊。而这场戏下来我跟您说啊，特别清晰的是什么啊，这些小伙子们脊背上已经有了汗珠了啊，灯光一打呀非常的漂亮啊， 肌肉线条， 肌肉的线条，对， 就这场戏结束之后就特别明显，嗯，确实也是比较辛苦啊， 嗯， 其实咱们这个剧当中的亮点很多啊，我先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嗯， 就是咱们最后两场戏是在水中完成的啊。 是的，嗯， 啊，这个带水的戏啊，以前我看过一个美国的，就是舞蹈电影吧，舞蹈题材的电影， 啊， 他们这个街舞呢，就是 舞出人生。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其中呢好像是三还是四哈， 嗯， 他就是斗舞的时候，他就地上有很多的水。 对， 嗯，当时我就说，哎，我说这创意不错啊，他有水呢，你的动作他有水花溅起啊，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用膝盖转的时候啊，就特别的这个酷炫啊， 灯光一打是吧？ 对， 非常漂亮啊， 嗯嗯。 然后那天那个这个就那场戏，咱是倒数第二场戏是吧？ 是 下雨啊，这是雨中的戏， 嗯， 这一下雨呢，这个旁边的这个观众就说，哎，你说他这雨是真的是假的？大家议论啊，因为是什么啊，就是你这个舞台比较深一点的那个地方能看出来是雨， 嗯， 它离观众近呢，因为有灯光在打着， 对对， 就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是的，是的。 后来下了一会儿就， 以为是特效， 哎，都在猜哈，说，哎，这效果做的挺好的，说真的是假的。一会儿发现这地上都能淌起水来，确实是真的水哈， 嗯， 啊！我觉得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当天的观众啊，虽然当天水花很大， 嗯， 但是当天的观众没有局部地区有雨的感觉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就是你得那么着力的表现，还不能见到观众，这是有做过试验的吗？ 有，这个是有的。就雨中这一场戏，因为我们原来在舞台上见下雨啊，比如它有下大米，用米来表现是下雨的这个状态。 哦， 但这次我们就选用真的这个雨 水， 是，哦，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水，然后想让它形成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水的那个雨水的效果，并且在这里面呢，我就觉得这场戏里面它不光是跟运河有关，还是跟这一家庭的命运有关，我就觉得这个水这个元素，我们和舞美的作曲老师商议的话，让它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元素。 嗯， 所以在用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就刚才说到了，这个水要用多大的力量使它形成效果， 嗯， 而且不溅到这个观众身上，或者不溅到旁边的设备上面， 哎，对对 对, 对， 因为你引起短路什么也不行。 啊，对， 所以我们的动作设计在舞台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动作，然后做到什么时候结束，应该是都有设计的，并且动作都是有讲究的。 哦， 嗯，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在这个水里面去跳舞是很难的。 嗯， 我们在这对特别的滑，我们在这里面尝试了很多次，是穿鞋、嗯、还是光脚，还是穿袜子？袜子要穿棉袜，还是要穿一点带琴轮的袜子？就不同的试验来试验它的摩擦度。 嗯， 然后才能达到，就是还有一个他要适应在这样一个滑的这个舞台上面去完成动作。这个前期第一次在舞台上合成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就绝望了， 就没法演。 对，第一次我们合成的，我看完一遍之后，我就基本上绝望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就是你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当真正在水里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水舞台就灌在，就留在那儿，就一场一场的所有演员在里面去跳。那一段时间排练刚好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是12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里面排练的时间还不能超过很长，比如我们20分钟，我们就必须结束，然后一下来就要喝姜汤水，然后给他们擦干净，可能等他们暖和一点，然后我们再下去试一下。有时候一天就只能排一次或者是两次，就这样的。 哎呀，很不容易，很辛苦啊。 这部剧的首演是在1月1号和1月2号， 是的，是的。 所以当时那个冷可以想象。 是的， 当天观众也很心疼啊。这些孩子们非得风湿不可啊！因为最后谢幕也是一身湿漉漉的在那谢幕啊。 对， 咱这样哈，咱们赶紧下半段的问题，先给大家再推出一下，好吗？啊， 好的。 来张鑫， 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这是一个多选题啊，大家听一下。运河船工号子，这是 A 运河船工号子 ；B 小楼烧鲶鱼 ；C 通州歌仔盒。大家。可以发短信到 微信啊，咱们的微信平台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那么如果您上下时段的这个两个问题都答对了，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互动奖品。今天的奖品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4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蛇滑路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其实我为什么出这个题啊，也是因为就是那天看演出看到台上有一场戏是打太平鼓的。 是的，是的。 这就是咱们北京的非遗嘛。有京西太平鼓，但是它虽然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实际上在北京的很多地方 都 有那个 太 平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它是很有文化情怀的，除了运河情节以外还有文化情怀。 是的。 这个等会儿啊，这水我还没说完呢。我特别喜欢最后这两场。我当时在看这个下雨这场戏的时候啊，我想，哎呦，这降雨量够大的啊！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终于是肯定是要结束了啊！为什么你想的台上都是水了，他还怎么跳啊？啊！但是最后这一幕更是让我获得了惊喜啊！就是哎，大家还能够在这个，他应该是下完之后有一定排水吧？他不是都在舞台上吧？ 就在舞台上， 就是所有的都在舞台上是吧？ 我们就需要他在舞台上， 需要那个水面。 对，因为最后我们的一个就是基本上是收尾的一个动作，是大家由这个舞蹈演员他们来组成了一条船是吧？ 对， 然后这条船是在舞台上行进啊， 对， 一边行进一边还有这个水花溅起啊，我觉得这导演太棒了，这水不能浪费了是吧？ 是的，不能浪费。 这个造型我当天拍了几张照片，不好看啊。咱们那个小册子上面 有剧照，对， 那个剧照非常的漂亮啊。而且这是我自己解读的含义啊，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说这个运河，我们在说船，实际上这个运河的故事它是由人来组成的啊，这个船最关键它是人的精神在这儿哈，所以我觉得 对， 哎呀，大家在那儿啊一起组成了啊这样一个由人来象征成这个船的形象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强力的收尾就对了，特别好的找到了这样一个内核。 是，这个动作应该是在我们排练第一天我们就试了这个动作了，但是在构想的时候，我就让大家第一天我们什么动作都没有学，然后我就让他们先来练了这个动作。 我心疼大家的膝盖啊，5秒钟。 对，这个动作是很需要很强的腰腹力量， 是的， 很锻炼肌肉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变相的一个训练，是吗？ 是的，是第一天就达到这个。其实我当时就想的是，这艘船一定要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或者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在最后那一 刻一定要向观众缓缓的驶来、 嗯、 所以从第一天就有这个设计、 嗯、 啊，一直到最后为了达到这个动作的效果是练了非常多的，因为它是50号演员集体完成一个动作，并且要非常的整齐、 嗯、 那个动作一旦不整齐就会误伤到别人、 嗯、 那我经常给他们举一个例子，我说蜈蚣是永远不会踩自己的脚的， 嗯， 因为他有序的在整齐的运动的话是绝对不会打架的、 嗯、 所以这个他其实有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力量在里面， 没错，对，排演这样一个剧其实大家的这个合作的集体的这种理念和精神啊，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所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份历练啊，特别棒啊。 其中有个那个河灯舞、嗯、也是大家这种配合很重要。 嗯， 对，那个我印象很深啊，咱们这个导演的设计也非常的精巧哈、啊。这个一会儿场灯开了是吧，他就表现这个荷花、 嗯、 一会儿呢这场灯关了，他就有灯光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还用这个大家的高低不同来模拟了这些在水面上的一个动作，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 嗯、 因为它动的是微微的动起伏那种感觉啊， 嗯， 我那场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唯美，确实啊，很难想象是非专业的舞者啊， 是的， 在这表演的， 嗯，因为里面这部剧里面用了很多的就是北京的元素，或者说我们民间的元素，刚才我们说的号子、运河号子、太平鼓，包括河灯，它都是有一些寓意的在这里面、 嗯嗯、 啊，包括我们刚才幕间弹唱用了三弦和这个京韵大鼓的这个调调来唱、 嗯、 我们就是希望它是在这个源头产生的文化，所以更多的融入了我们北京的这个文化在里面。 嗯，王团长啊，新月来给我说说、给我们说说你演的那场戏拍了多久啊， 我 帅导有没有骂你啊？ 骂呀，肯定得骂。 这么坚定的就说出来了。 就我那场戏，其实改了还挺多版的。就开始那个，开始是由别的老师先给我排了一版，排了一版之后，帅老师就会在里面慢慢的改，然后不停的改，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审查，然后就会改，不光是动作，那些位置、队形什么的都会不一样，然后。 嗯， 到最后快演出之前了还在改、 哦、 对、嗯、就是为了达到一种近似完美的那种、 嗯 嗯、我看节目单上有很多就是各位老师写的寄语都特别精彩， 嗯 啊 嗯， 那但是这个庞博老师没有写，您要不然在这儿表达一个寄语呗，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其实是这样，就是这是也是其实我们想表达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学生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而且不是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来做这么一个艺术作品、 嗯。 那么现在我们经常会跟大学生们讲，我们现在要讲好中国故事，那么弘扬文化，运河的文化，那么让我们的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那么尤其是在那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那么运河的历史与文化那种对于我们来说有了崭新的意义、 嗯。 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那么在最后的结尾，我们是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条船，在运河上行进，那么也是寓意了我们的引导青年大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的运河文化，那么体会勇于追梦的这种精神，那么感悟作为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嗯， 那么同时来说，其实在节目最后我也想表达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这部舞剧可以打造成为那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张文化名片、 嗯、 也是我们物资学院的一个文化名片，那么立足通州，面向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能够为弘扬我们中华优质传统文化贡献我们大学生的一份力量。 嗯，这个今天有好多位为这个剧做出贡献的老师都没有来， 对， 但是我们没有功夫念他们的寄语了、啊 哦哦、 先把最后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给我们公布一下， 是 ABC 啊、 就是、 运河船工号子、小楼少年鱼，还有这个叫什么、 嗯、 通州 通州搁着盒 啊、嗯、都是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嗯， 好了，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未来我们还有演出啊，具体的信息咱们会跟文艺广播的朋友们来再来通报啊。 谢谢， 好吗？哎，好，那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谢谢三位，感谢张鑫，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